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和小五来到前线，却因尚未被认出与自家弟子产生冲突。剑斗罗听到唐三的长啸，迅速赶来，人还在地面就已经锁定了空中的唐三发动攻击，为的就是怕唐三发动大范围攻击打击大军。要知道，如果真的是一名99级封号斗罗在此，大范围攻击之下绝对是毁天灭地的结果。可当陈星看到唐三时，心中的警惕和压力顿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震惊。他怎么也想不到，轻而易举化解了自己两次全力攻击的竟然会是唐三。当然，唐三化解了陈心的攻击也是相当不易，主要还是依靠了海神三叉戟。海神三叉戟作为真正的神器，对于气武魂本就有着克制作用。昊天锤那种钝器还好一些，像七杀剑这种锐器却被克制得死死的。经过多日以来的摸索，唐三对海神三叉戟的使用已经越来越熟练。先前他将自己与小五的气息完全隐藏于海神三叉戟之后，凭借着108000斤的神器去抵挡剑斗罗攻击。就算这样，唐三还是一阵难受，催动玄天功不断运转，才化解了七杀剑的剑气。至于剑斗罗的第二击，虽是身剑合一，可遇到的却是海神的神技，被化解也在常理之中。 唐三，竟然是你！他真的已经是封号斗罗了吗？难怪向史莱克五怪问起唐三的时候，他们总是笑而不答。原来这史莱克七怪的灵魂人物竟然已经达到了如此级别。 剑斗罗瞪大了眼睛，唯恐自己看错了。不久前，史莱克五怪返回天斗城，已经带给了天斗帝国魂世界巨大的震惊。5年时间，原本不过60级左右的五个人，却都已经突破到了魂斗罗的级别，这是怎样的概念？五怪归来带给他们这么巨大的震撼，他们已经被誉为魂世界千年不遇的奇才了。可是，那令天斗魂世界震惊的五个人，与自己面前的唐三相比，却差了整整一个档次。无论唐三是如何做到的，面对自己97级的实力，如果他没有达到封号斗罗的层次，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呢？这时，10余名魂师紧随着剑斗罗身后飞了上来。唐三放眼望去，顿时笑了。这些飞上来的魂师，他大部分都认识。化为武魂真身的四眼猫鹰弗兰德、柳二龙使用了飞行蘑菇长的戴沐白、奥斯卡、宁荣荣、朱竹清，展开凤凰双翼的马红俊。除了他们几个之外，剩余的也最起码都是魂斗罗级别的魂师强者。 啊，小三，你们这么快就赶过来了，听声音你又进步了。 还以为是敌袭呢，原来是唐三你小子回来了。好，你们这七个小怪物这回是聚齐了。 这次我们可是真正的聚齐了。 三哥，你成功了。小五他…… 五怪面面相觑，目光一瞬间凝固在小五身上。宁荣荣捂住自己的嘴，眼圈顿时红了起来，如同火焰般的柳二龙已经猛地冲过来，化为人形，背后展开火龙双翼，直接飞到唐三和小五面前，一把就将小五从唐三怀中抢了过去，紧紧搂入自己怀中。他和大师没有孩子，自从认了小五做干女儿之后，就视如己出，此时再见小五，又怎能不激动？那些被唐三精神力震慑的飞行魂师们此时都已经恢复了自由，眼看着己方众多强者围着唐三二人并且分外亲近，这才明白这只是一个眼神就令他们失去行动能力的原来是自己人。史莱克五怪都围了上来，戴沐白搂住唐三的肩膀。 小五，我的孩子，苦了你了。 走，我们先下去再说，这飞行蘑菇长飞不了太长时间。小三，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成功。 虽然成功了， 但也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走吧，我们先下去再说。 在众人的带领下，唐三跟随着他们进入大军之中。他这才知道魂师队伍就在这百万军中的核心处，直接拱卫中央，保护天斗帝国新主雪崩。唐三的到来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众人落下地面，唐三目光下意识地寻找大师，却并未看到自己老师的踪影。 呵呵，找大师吗？今时不同往日，大师可不是以前的大师了。他是这次除了你名下唐家军之外，所有魂师的总指挥，被陛下册封为蓝电王，宫廷首席魂师，天斗魂师团团长，在帝国臣子中排名第二。 排名第二？那第一是谁？ 还记得你离开之前，天斗帝国皇室对你的册封吗？ 好像是什么太子太师吧。 哼，你小子倒真是视功名为粪土，不只是太子太师，而且还是蓝浩王，而当初的太子已经成为了现在的帝师，你这太子太师也就成为了帝师。那排名在小刚前面的除了你还有何人啊？ 什么？是我？ 唐三目瞪口呆地看着弗兰德，一时间不禁吃惊得合不拢嘴。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离开五年回来之后，竟然成了天斗帝国中的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帝师。另一边，小五和宁荣荣、朱竹清、柳二龙已是哭作一团。小五正将自己复活的经历告诉大家，戴沐白、奥斯卡和马红俊凑到唐三这边。 小三，这次我们也都沾了你的光，刚一回来就被陛下册封为帝国公爵了呢。啊，当然是暂时没有领地的那种。 老大，你也受封了？ 我现在是孤家寡人，受封又怎么了？反正我是不打算回星罗了，那边只有铁血的权势，还是和你们在一起好。这公爵不公爵的倒无所谓，以后我们兄弟只要一直在一起，干什么不行？ 大军行进之中，魂师们得到了最好的待遇，尤其是他们这些强者都是乘坐特制的马车。此时众人站在地面叙话，一边走一边前行，已是淹没在了钢铁森林之中。不过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大军之中突然响起大片大片原地休息的命令，不断前进的大军顿时停了下来。前方的军队突然分开，四名老者从外面大步而至，他们一眼就看到了唐三，顿时如同推金山倒玉柱般单膝跪倒。 参见宗主。 四位长老不必多礼。 唐三赶忙迎了上去，双手一挥，一股恢宏的魂力顿时将四位长老全部拖了起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曾经的丹属四宗族族长，如今唐门的四大堂主。立堂堂主泰坦、闽堂堂主白鹤、玉堂堂主牛皋以及药堂堂主杨无敌。被唐三轻而易举地托起身体，四位长老都不禁流露出惊讶之色，不过他们心中更多的还是喜悦之情。唐三在这关键时刻归来，无疑是对唐门最有利的。要指挥一军，这四位堂主已经有些力所不及了，尤其是这次出征，唐门全部实力可谓是倾巢而出，万一有所闪失，他们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没等四位长老上前叙话，正在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 陛下到！ 正在说话的众人顿时都安静下来，士兵们如同潮水般分开。在一众强者的簇拥下，身穿金盔金甲、大红战袍的天斗帝国新任帝王雪崩出现在众人面前。摘下头盔后，雪崩到来之后的第一个动作竟然就是向唐三弯下了腰。 老师，陛下不必多礼。 天斗帝国帝王雪崩的出现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身为帝王的雪崩当着这么多人向唐三行礼，所产生的震撼令所有人大吃一惊。不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唐三的魂师们都不禁对着突然到来的年轻人刮目相看。 在雪崩行礼的同时，唐三也拜了下去。他当然不是向雪崩行礼，而是向跟随在雪崩身边的大师拜了下去。 老师， 嗯，回来就好。 唐三向大师行礼后侧过身，算是受了雪崩半礼，同时迎了上去扶住他。从雪崩眼中，唐三明显看到了激动的神色。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这是我应该做的。 陛下现在是一国之君，又是这百万大军的统帅，切不可再如此了。 老师，没想到您能及时赶来，看来上天也在助我天斗。 带兵打仗我不懂，但唐三此来定会全力以赴帮陛下分忧。 天斗帝国所属听令， 陛下万岁。 顿时惊涛骇浪般的回应声响起，不论是魂师还是士兵将军全部都单膝跪倒，唯一没有跪下的就只有唐三和大师这遇刺不跪的二人。雪崩眼中威棱四射，雍容的王者气息尽显。 今日我的老师唐门宗主蓝浩王唐三归来，今后老师之命即我之命令，老师所至如朕亲临。 是，陛下万岁，蓝浩王千岁， 天斗必胜， 天斗必胜。 听着那百万雄师的呼喊之声，哪怕是唐三这样心智沉稳之人也不禁热血沸腾，激昂的声音响彻天空。这一声呐喊充满了无比强横的精神力，同时唐三高举起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伴随着海神之光的注入，一道湛然金光冲天而起，哪怕是在白昼之中，也令每一名战士都清晰地看到那神圣的金色光柱。怒吼声响彻大军每一个角落，声传数十里依旧不歇，大军气势顿时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